现在的话，到很多很多的话，现在地方的话，在开了个新的一个经济中心啊、经济城啊、金融中心啊什么的之类的，都在开始建设。 嗯、 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会起在一 接纳 对， 然后也意识到这些外来人口对于提振本国经济或者保持自己经济繁荣， 对对对对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力军哈、 啊。对，而且的话，当地的话，政府在沙加那边的话，他也会在那个开一些当地的一些实业， 嗯， 有一些组装的厂，虽然是组装的吧，把一些精器啊、把一些机器啊、设备啊什么之类的，在当地的话去组装， 嗯， 组装了之后的话，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像这样的话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项目， 嗯， 啊， 所以制造业也是需要外来人口来支 撑的，对对对对，也会要需要当地的一些外来的人口去支撑嘛、 嗯， 因为制造业的话你必须要有人，没有人的话你根本都是行不通， 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的来自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富先生做客我们节目，一连三期呢给我们介绍了中东的明珠城市啊迪拜哈， 嗯，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让我们全面的了解了迪拜从生活到生产，一直到未来城市的发展的种种的状况啊，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